前生灯影里一度繁华，满纸墨染却不了，等月光染白了眉发。一支土笔写透了风雅，一卷诗书淹没了年华。